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双燕生于1959年，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泥彩塑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塑兔爷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长子，7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艺，上世纪90年代放弃深圳高薪工作，潜心家传手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双燕。双燕是个认真的人，来电台的这一天正赶上北京大雨，他怕迟到，把车停在半路，坐地铁来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他淡淡一句，嗨，这天赶上了。说到北京兔爷，他首先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看得出他对很多人都犯的这个错误很在意。双老师，前不久咱们有一个非遗的展览在农展馆，您经常会参加一些类似的活动吗？就是传播兔爷相关的文化。 在这里边我先纠正您的一个词， 不能叫兔爷是吗？只能叫兔爷。 太对了，这个词呢应该用北京话来叫，叫兔爷。 儿化音在前头。 它这个儿化音呢是和那个兔两个音呢混在一起来读。为什么这样读呢？因为这个兔爷呢是咱们北京城的深受百姓的喜欢的一个吉祥物。它又是我们北京地区独有的这么一个吉祥物。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北京话来读它。怎么读呢？叫兔爷。 兔爷。您经常会跟人纠正这个读音吗？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容易读错了？ 很多很多人都读错了。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您刚才问我的这个经常参加这些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宣传呀和这传播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每年每个月都有这个活动。一般呢我们都是进这个校园或者是进社区这是我们每个月都要去做的事情。 您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现在是国家级彩塑兔爷代表性传承人。这个兔爷啊是在咱们这门手艺里呢，它是一个分支，它的全称应该叫北京彩塑也叫北京泥彩塑。兔爷呢正好是咱们北京泥彩塑里边的一个项目，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我呢是北京泥彩塑第四代传人。咱们这个门手艺呢，说往上这个找呢，其实不止第四代，因为过去呢，由于历史原因呢，前面就没留下这个姓氏名谁。自从我们这个申报这个非遗项目开始，就说从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代、两代、三代的，我们只能往上面能找到第四代。所以到我这儿呢是第四代传人。 那您做兔爷做了多少年了？您今年是59？ 我今年60了。 快60了。 我从7岁开始呢就接触北京泥彩塑。 家传的是从小就接触是吗？ 对，因为我在我7岁上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咱们国家有一场政治运动。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学不是连贯的，有的时候就开始在家休息。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呢他就上班没法带着我去上班，怎么办他就在家里边上班之前呢用泥呢过捏一些小动物之类的，让我开始临摹。 这样就开始逐渐就接触这个项目了。 那那会儿你喜欢吗？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喜欢，也没有什么 不喜欢，就是爸爸布置的任务就得完成。 那时候家里人让你做什么 就得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没有你没有你说不的机会 对吧。这样的话老做老做的就慢慢有兴趣了，还是慢慢就觉得哎这怎么这么烦啊，天天画这些，哪种情况啊对你而言？ 过去哈、有很多很多记者朋友都问我同一个问题。 嗯， 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双老师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小时候学艺的有趣的事情。 嗯， 我是这么跟他们讲的、我说学艺有趣的事情 没有， 对我的记忆里边是没有，是空白。 嗯， 我说为什么呢？我说这个学一门手艺啊，虽然是不能说一点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天天都面临这个眼前一块块泥巴的时候，你要天长日久以后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逆反心理、 他会厌烦嘛，尤其小孩嘛，你想七八岁的男孩子正淘的时候， 是 嗯， 这个呢就是说我呢是从我一出生啊，从我一懂事就开始跟这个泥就打交道了，因为我父亲 环境哈 啊，我父亲呢他就是从事这门手艺的。 嗯， 北京泥彩塑啊是这样，你看一说这个北京泥彩塑的项目，说咱们很多很多人对这个词非常非常的陌生。 嗯 啊，为什么它很陌生呢？它和我们这个中国近代的发展呢有直接原因。这门手艺啊，实际上是过去是完全是靠私人来制作。 嗯， 在1956年到58年之间呢，我们国家就开始取消这个私人经济的时候， 嗯， 怎么办呢？北京市政府呢、就在北京呢成立了一个北京彩塑工厂。 哦， 啊，这个厂址呢是在这个西四北大街大汤房胡同一号。 嗯， 现在这个厂址还在，他就把这个北京有代表性的手艺比较好的啊，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工厂。从那个时候起呢，北京市面上呢就再也没有这些什么泥人啊兔爷啊这些身影了。 那他成立了厂子为什么没有呢？不还是做这些东西吗？ 但是成立了彩塑工厂之后呢，这个厂子就开始以这个泥塑的京剧脸谱为主。这个厂子在当年是创汇大户，全部出口。到了1966年的时候呢，这个手艺就被列为了破四旧行业。 嗯， 所以这个厂子所有的职工就全都 回家了， 转行了。 哦， 转行到哪儿呢？转行到了北京金属工艺品厂之后呢， 嗯， 这门手艺在北京就彻底消失了。 那会儿刚好是您开始差不多接触做这个的时候。 对， 那这么没前途的一个事儿，在当时看来，为什么还让您接着做呢？ 当时我来学这门手艺呢，其实是我父母上班没法带着我，只有把我关在家里边，又怕我没事干，怎么办呢？就给我开始就捏这个小动物 啊， 这样的一个是打发时间，无意中呢就开始就接触了这门北京泥彩塑这门手艺，开始呢也有意思，也学的呢也挺快。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80年代初哈，我们国家开始在恢复咱们北京的民间传统文化的时候， 嗯， 当年这个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叫李寸松先生啊，他就找到我父亲说来恢复咱们北京传统的兔爷。为什么找到我父亲来做这件事呢？因为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从58年入场的那些老的手艺人， 嗯， 就基本上就都没有了动手能力，年龄太大了，或者是过世了。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些人呢就没有留下学生。为什么没有留下学生呢？因为这门手艺都不要了，都整体转行做了金属工艺了，所以 也没人学呀， 没人学了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父亲当时入厂的时候年龄是最年轻的，也就是26岁左右啊，他也是那个单位里边的手艺最好的一位。这样到了80年代初，也就我父亲呢，也就是50岁多一些，还没我现在年龄大。 嗯， 啊，所以他正是那个年富力强、手艺最好的时候。 嗯， 所以呢，也就是只有我父亲还有动手能力恢复他。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兔爷是我家做最好。其实说的并不全啊，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家还能够来继续从事这门手艺的人。 哦， 啊， 也从这点呢，我们也能看到说北京土爷在北京的岌岌可危，差一点点就失传。80年代初，哎，这是咱们土爷的恢复期间。 嗯， 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正是这个发展经济的大好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从90年代初呢，我就去了深圳，去了3年。 哎，那会儿不都恢复土爷的制作了吗？您从小学的呀，您干嘛不顺这条线就做下去啊？ 也有一些是经济原因，我也在。 您那会儿应该是特别少的几个传人之一，或者说是唯一的传人。 那个时候我是这一代的唯一传人， 啊， 但是呢，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经济的诱惑啊。比如说哈，你如果说在90年代初，我一个月大概挣200-300块钱。 嗯。 可是我要到了深圳的时候，那边呢，我一个月能挣4-5千块钱。 Oh. 我到了深圳去了2-3年之后，我父亲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回来，他说你还是回来继续从事这门手艺。 嗯， 我说我不回来，我说我在那边干的挺好的。 您在深圳做什么呢？ 搞这个电子元件。 哦， 因为当时这个在深圳呢搞这电子元件是非常非常挣钱的一个。 90年代初一个月挣4-5千块钱，那真的是相当多了。 非常非常多了。 啊， 所以巨大的经济诱惑。后来我父亲呢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说你要是不回来继续从事这门手艺，说这门手艺在北京就消失了。这句话跟我说完之后呢，我跟我父亲说，我说您等等我，说我让我再考虑考虑。这件事这让我为难了半个月。 嗯，您家兄弟几个？ 我下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嗯 啊， 您是老大是吗？ 我是老大啊。 所以说父亲要想到传承这门手艺，头一个想到你。 啊，他是这样，因为过去我这个弟弟和妹妹呢也都做这门手艺。 嗯， 也就是后来我父亲呢就跟他俩说呢，就你们就不要做了，就是让我来做。 那 为 什么 呢？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手艺人啊他很要面子，谁的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非常非常的弱，那他自己的脸上无光。 哦， 啊，所以呢他呢就感觉说是说我才能够说把他的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嗯， 所以他就指定让我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 双燕生于1959年，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泥彩塑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塑兔爷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长子，7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艺，上世纪90年代放弃深圳高薪工作，潜心家传手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双燕。因为手艺好，又是家里老大，双燕被父亲指定为家族手艺继承人。那个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双燕正在深圳打工，每月挣的钱是他在北京做兔爷的20多倍。面对父亲的要求，他纠结了半个月。 他没有征求您的意见吗？那会儿您也成年了，您喜不喜欢，你愿不愿意继承这件事情？ 我父亲呢，他从来没有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呢？他从小就热爱这门泥彩塑这门手艺。你看他这一生当中，人这一生不能没朋友， 是， 对吧？多多少少也有一个俩朋友，可是我父亲一生当中没有一个朋友。他的时间都干嘛去了呢？他的时间都是在从事泥彩塑的创作过程当中。 嗯， 啊，也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是说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啊，正点上班，正点下班。剩下的时间是由我自己来支配，对吧？ 嗯。 但是对我父亲来讲，他不是这样，他是上班之间，上班的时候从事这门手艺， 嗯， 下班之后业余爱好还是这门手艺。 这个， 从我懂事的记忆那天起， 嗯， 他就12点钟之前就没睡过觉。 嗯。 啊，在 就是可以用痴迷这个词儿了。 对，对，所以说他这一生呢，这个创作作品无数。我们说他这个技艺啊，到了什么程度呢？你看，就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就是中国美术馆， 嗯， 收藏他的泥彩塑747件，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 所以说我父亲的这个技艺呢，确确实实是没有人能超越的这么一个地步。 嗯 啊，所以呢，他呢认为呢，他这一生呢，这个心血，如果说在我手里边丢失，他非常非常遗憾。 嗯， 所以他才打电话叫我回来继续从事这门手艺。当时 对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但是对您来说，我觉得也挺被动的。 为了这件事，我真的考虑了半个月时间。 嗯， 我每当要走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那种无助的眼神。 嗯 啊，可是我要留下，那边是巨大的诱惑。 嗯， 最终还是留在了北京。 嗯， 哎，我继续来和我父亲来从事这门手艺。 嗯， 就是看到他那种期待我留下那种感觉。啊，因为他把这个北京这尼采素看作他的生命一样这么重要。 嗯， 所以经济和这个手艺， 嗯， 啊，其实他是不能够划等线的。 嗯 啊，所以当时的有一个记者朋友就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啊，他说如果是我， 嗯， 我一定还会深圳。我说但是那只是你，我做不到这一点。啊，现在呢，我呢特别有一点什么地方呢比较担忧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面看到的兔爷都写着叫北京兔爷，但是没有一件是北京兔爷。 怎么讲？ 为什么？因为这个兔爷呢，刚才我讲了，兔爷你首先要了解他的民俗知识。 嗯， 你再去了解外观，你就能明白了。因为有几十年兔爷在咱们北京城消失了， 嗯， 也就意味着这个文化的消失。你看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兔爷是谁，兔爷是做什么用的， 嗯， 他为什么在北京这么有名？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兔爷的性别现在没有人知道。刚才我讲了为什么兔爷的市场这么乱，乱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兔爷的民俗知识在里边。 嗯， 所以认为我去创新了，我去如何如何了，其实这就给做错了。你看我刚才提到了兔爷呢是这个咱们北京独有的这么一个吉祥物。 嗯， 它的原型呢是咱们月宫当中那只玉兔。刚才我讲了它的性别是什么，很多人一说是男的呀，其实错啊，它和我们的中国的一个民间的习俗有关。中国讲伦理，兔爷呢是月宫当中那只玉兔。 对， 玉兔是谁的宠物呢？是嫦娥的宠物。 啊， 对吧？过去我们中国有一个男女授受不亲。 嗯， 沿用到宠物身上同样是这个道理。 嗯，必须得是同性。 啊，必须是同性。 嗯， 所以说兔爷呢他是女性不是男性。 嗯， 再有一个，你看我们现在刚才我讲了市面上的兔爷文化很乱，很多那个手艺人呢他要给兔爷呢配出一个兔奶奶，这就比较可笑了啊。因为什么？其实在过去呢北京这个手艺人呢也有做兔奶奶的，但是过去北京城这个兔奶奶什么样呢？是在兔爷的原有基础上啊，给他在嘴上加两撇胡子，这叫兔奶奶。 哦，是反着的。 反着的，因为我刚才讲了，兔爷本身是女性，对吧？ 嗯， 你非要给他配一个奶奶出来，一定要给他加两撇胡子。然后呢，你看这个北京城这个兔爷呢， 嗯， 他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物件， 嗯， 是什么呢？ 嗯， 就是右手拿着捣药杵，他和咱们这个兔爷本身的来历有关。说有一年呢，那个闹瘟疫，无药可医。 嗯， 嫦娥呢派她这只玉兔呢，解救这场瘟疫。她是本身是个女性，又不好说单独的进入陌生人家庭 啊， 怎么办？她就到寺庙里边呢，借用了韦陀的这身金盔金甲 啊， 穿在身上，扮成男人的装束啊，去挨家挨户去送药。在解救完这场瘟疫之后呢，在她还这身衣服的时候，她就累倒在寺庙外的旗杆下。这样呢，这个北京的手艺人根据这个北京民间传说，就有了兔爷吉祥物的出现。最原始的兔爷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坐在寺庙的门上面啊，门上面有个山呀，有祥云啊，它坐在这个上面， 嗯， 手里拿着捣药杵，身后呢有一杆靠背旗， 嗯， 哎， 可是我们现在的市场上做的有一些手艺人呢，把这靠背棋呢做的不是一只吧，他就给做成两只四只，认为对称比较好看，所以这就是做错了，就是因为这些民俗知识断代了，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了。 所以像这些相关的知识，就是每一次在普及相关文化的时候都得说一遍，你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是不是已经？ 我现在已经说了多少年了，每次我在展会当中去这么讲呢，力量声音太弱了。你看我每月也都要讲，因为我每月都要去学校啊，或者去社区啊，去传播咱们北京的这些民俗知识，但是毕竟靠我一个人的声音呢还是太微弱了。 就我的意思是说，天天跟人说这些，会不会觉得有点说烦了？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在我来讲， 这是您的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既然我接下了这门手艺，我就要有义务去传播下去，因为这是义务，这和我烦与不烦 没关系， 没关系。我跟过别的记者也聊过，他说，你做这件事呢有没有什么乐趣啊，或者什么的？我说我做这件事开始的时候是孤独寂寞，你能忍受这两点？就没问题。每天面对相同的东西，你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每一个人都会烦。但是你想一想你做的是什么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作为我来讲，现在我要做的是要把这些我们这么濒危的这么一门手艺一定一定要传播下去。 嗯， 如果我要是不再做这门手艺，这门手艺就真的就消失了。所以说作为我来讲，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不能让我烦。 那现在您每天的日常是什么样呢？能够描述一下吗？ 我每天的日常生活是这样，就是早上起来先去走路，然后就开始工作，整理资料啊，绘制一些图爷呀，基本都是这样过来吧。 然后除了外出去做宣传，或者是给学生们上课，推广非遗文化，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在家里头做。 还有一项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要把我父亲这一生当中设计出来的所有的艺术品，我都要给他复制出来。我刚才讲了，我父亲这一生里边，他把他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泥彩塑的这方面。他不光是说创作出了很多很多艺术品，其实他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做出来的，他只留下了资料。我从10年嘛到现在，我就开始一边呢就是做图爷这个传播工作，剩下的时间还要给他整理他所留下的这些资料。 如今的双燕快60岁了，每天和家传的手艺打交道，仿佛重复着父亲的人生。对此他甘心吗？他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儿子还会愿意从他手里把这门手艺再传下去吗？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双燕，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卖。